还会不会想起我？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，我时常还会想念你。你说你喜欢听我弹吉他，唱着我们军训的歌。我的老班长，我一直记得你。我的老班长，谢谢你给了我坚强，天黑我已不会再害怕，再哭也不会掉眼泪，我已经练成真正的男子汉，如今也当上班长。真的好想再跟着你，我要为你再编一支歌，弹起你爱听的吉他，等到我们在重逢的那一天，一起放声把歌唱。